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大家好，文卓飞你好。 你好，家永兄，好耐冇见。 系啦，欢迎收听今日由文卓飞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文卓飞啊，一如你话好耐冇见啊，以前我认识你嗰阵咧，你系信报月刊嘅总编辑。近年就留意到你经常是以网媒卓见名家、社长和行政总裁的身份来活动的。做印刷媒体和网媒很不同，经营思维和手法有什么分别，跟大家分享几句呢？ 我就在传统媒体做了二十几年。 有了。 我其实最早上你节目是90年。 是吗？ 那时候我在一份周刊做记者仔。有个机会上你节目，所以跟你是很早三十年了。 还记不记得讲什么？ 那是一些讽刺时弊的节目来的。你的拿手好戏。就我在 传统媒体做了二十几年，在信报都21年。我在十年前离开平面媒体，都觉得想试一下新东西。平面媒体就发展了这么多年都很成熟。咁想要有啲突破咧，就一定要轉去做網上咧。 係， 咁就呢十年都睇到好大變化，即係係完全唔同。因為你印刷媒體印咗出嚟就冇得改噶啦。咁網媒就可以分分鐘都仲可以更新。咁呢個又環保啲啦。 係，我同你嗰、那個事業或者職業嗰個軌跡好唔同啊。 係。 我就做广播，所以就是分秒必争， 冇错 吓，讲速度。你就做刊物，尤其是仲系月刊，就要字字珠玑，就讲深度，好唔同嘅。喂，咁但系而家你一如你话网媒实在因为佢分分钟可以修订啊嘛，实在亦都系分秒必争嘅。 冇错，系不断要更新最新变化啦。如果唔系明日黄花就冇咩意思啦。 系， 所以都挑战咗报纸。报纸你睇到已经系琴日新闻，咁有啲人话我琴晚睇晒啦，点解仲要买报纸？甚至周刊、月刊都非常之难做。 系， 所以我喺报纸做过，周刊做过，做埋月刊，我觉得都要试下新嘢啦。 咁以前可能就睇周刊，你叫人睇周刊，人就话啲好慢、哦。 系啦， 我日日都要睇报纸，或者我睇留意电视、电子新闻，每秒钟都唔同喎。睇你过气啲咁样，月刊你更加一个月先一次啦咁样。但系有佢个难度啊，即系嚟而家唔好讲网媒先，讲月刊一个月先一次，喺早稿啊，同埋点样可以持续吸引读者嗰、那个注意或者兴趣，嗰、那个难度喺边咧？其实 要个分析好强， 嗯哼， 因为睇完报纸，有啲人都想知道故事背后 是 有冇啲角度可以俾我参考？咁就周刊、月刊，周刊就多少少系一个礼拜嘅综合，或者爆下料啊，狗仔队啊嗰类做封面啊，就系嗰个定位多啲。月刊就真系分析，咁有啲高端人士就不满于一般嘅报道，想睇啲专家分析。我嗰阵时就花咗11年时间就系做。呢、這個平台啦，真係專家分析。 喂，咁而家呢個卓見名家，如果就咁睇個名，咪非常高端又高端咧？ 都有少少係我當年信報月刊嘅一個延續，但係就網上呈現就快啲，短少啲，精練啲，或者個人數會再多啲，選擇多啲。 係咪從個名講啊？卓見名家，知名人士嘅出現係你嘅重要賣點咧？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呢一行其实系跟红顶白，睇传媒追逐嘅都系要有名有姓、有位置、有嗰个身份嘅声音，写文章做分析其实都系好需要。 系所谓跟红顶白就讲出嚟好似即系好负面咁，但系。对唔住一句，现实世界就 系 咁。 系噶， 嗱好啦，睇下我哋今日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吓，有几个议题嘅。一器官捐赠登记取消登记数字就不寻常。 冇 错。二房委会研究收紧公屋富户政策。三法援处委派全部刑事案嘅法援嘅律师。四迪士尼连续8年亏损。 呢、這个器官捐赠数字，器官捐赠登记嘅取消登记数字，当局认为系不寻常，咁系咪不寻常咧？咁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啦。正当政府喺度研究紧同内地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机制嘅时候咧，医管局话咧就发现咧近期器官捐赠取消登记数字不寻常，何以佢哋要咁讲咧？就话过去五个月一共有5785个取消申请。当中大约一半咧，系属于从未登记而又申请退出，或者系重复取消嘅无效申请，就认为咧唔排除少数人意图扰乱中央名册嘅代表性。咁余下2800几个取消登记嘅有效申请咧，亦较去年总数咧系大约系多咗 1.7 倍。认为咧就背后原因就多样，但系同期亦都有5091个新增嘅登记，名册数字仍然录得正增长，咁好事啊！咁啊，政府认为咧系反映咗市民咧支持器官捐赠嘅，咁啊，当局认为嗰个取消嘅数字有不寻常嘅，文卓飞，你认为有冇不寻常之处呢？ 咁啊，突然间咁多人取消系有啲不寻常嘅， 嗯， 因为我都知道政府过去都好积极去宣传推广，即系器官捐赠，咁慢慢都深入人心啦， 嗯， 咁啊，正喺呢个好嘅即系势头嘅情况之下，突然间。即係有咁急速嘅轉變咧，其實係都值得探討一下個背後嘅原因喺邊度。 係，咁啊好自然，大家就會聯想到會唔會就係因為嚇同內地一個互換嘅機制、互相捐贈嘅機制，咁啊就會唔會即係好自然聯想？ 係， 好自然聯想啊，係咪咧？咁啊唔知因素可能好多。 係， 咁啊實在整件事嘅其中嘅引發點咧，就大家就注意到咧，就係 B B 女。阿子希啊，喺旧年12月咧，因为急性心衰竭咧，就接受咗嚟自内地嘅心脏，完成咗换心手术，成为全港第一宗来自内地嘅器官移植手术。咁之后咧，咁当局就话，咦，不如即系大家都可以深入探讨下呢个互相支援嘅呢个机制啦。咁样嗱，讲一个好嘅消息先。咁据当局嘅透露咧，阿子希嘅康复进展咧，符合医疗团队嘅预期， 非常难得。 系啊，早前已经冇需要使用强心药同埋呼吸器啦。近日已经由儿童深切治疗部咧转到去心脏科嘅病房继续留医。医疗团队会继续监察佢嘅临床情况，提供所需治疗同埋康复嘅训练。我哋喺呢度咧祝阿子希 B B 女咧早日康复， 系啊，快刀长大， 健康成长， 系 啦，呢个就好嘢。好啦，咁至于话同内地嗰、那个互相嘅机制又点样咧？咁医卫局局长阿卢颂茂咧曾经就讲过，就3月嗰阵咧已经系同内地当局咧制定咗器官移植嘅互助机制嘅初步方案噶啦，会同器官移植专家到内地交流，重新机制咧就唔会影响香港器官嘅分配。咁呢个就系嗰个事态嘅发展嘅。咁大家对于呢、這个咁嘅状况有啲乜嘢意见咧？可以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嘅。咁啊，无论点都好啦，能够将个器官捐俾其他人，延续另一个人嘅生命，系一种无私嘅大爱精神。 系好难得 嘅，系、 這個、 值得鼓励嘅。 嗯 嗯。好啦，咁讲返呢个器官嘅互助嗰个问题先啦，咁其实亦都有一系列嘅准则嘅，咁至于点样去运作呢，咁我哋跟住喺节目时间里面呢，我哋会同大家一逐一呢系介绍一下嘅。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哋请嚟呢立法会议员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陈海欣议员嘅。陈海欣你好啊。 陈燕好 ，Hello， 嘉颖 ，Hello， 文卓飞， 你好。 首先想请问你，觉唔觉得嗰个取消登记嘅数字有不寻常？ 我相信政府咧，佢系经过初步嘅调查咧，就提出呢一个嘅，因为咧，佢哋发现咧，取消咗嗰啲登记嘅人啦，其实可能本身系冇。 登記過器官捐贈嘅。 嗯。 咁如果真係冇登記器官捐贈，但係又專登走上個網度取消咧，即係好難避免令人嘅感覺上咧，佢係蓄意嘅。咁啊，呢個留翻當局去處理啦。咁、至於你話其他取消登記嘅，會唔會有部分嘅人可能佢即係決定永久離開香港，即係好似攞公積金咁啦、強積金咁啦，即係譬如佢決定移民喺香港啦，亦都唔想令到呢一樣嘢個數字有唔退路，可能係一個好負責嘅行為。咧係嘛？咁都我諗都唔排除有啲人真係可能離開香港而亦都係取消嘅。咁所以咧，其中有一個情況啦，我就覺得如果係真係有人刻意去誤導喺網上誤導啊發起一啲類似表達不滿嘅行為，利用呢個取消登記嘅行為咧，嗱呢一種咧絕對係唔可以接受。同埋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器官捐贈咧係末期嘅器官衰竭嘅病人咧一個重生嘅希望嚟。你呢個行為咧其實係一個不顧病人死活嘅自私嘅行徑，可能你會覺得我去表達不滿，但其實你係即係令到啲病人咧嗰個希望咧係幻滅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我覺得當局其實都要自己諗一諗。呢個系統啊，我都專登再上網頭先睇咗一次。其實如果嘉永興同文生你上網去睇下，你去器官登記、捐贈登記咧，好得意。佢個登記嗰個按鈕同取消登記的按鈕係平排嘅。其實。系啦，咁你就好容易，我哋叫做 easy access， 即系我好容易就揿个掣落去。喂，其实我应该吸引人去揿个登记个掣，但系你个登记隔篱就已经系取消登记啦。好啦，当你要取消登记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譬如你谂下，我哋转电话公司、手机公司，或者转呢、這个信用卡公司，人哋都会问你：阿梁生啊，系咪我哋要收卡费啊？系咪我哋服务唔好啊？嗱，咁其实我哋嘅系统里面可唔可以咧一个退即系退出机制？嘅时候都可能有简单几条问题问翻对方取消嘅原因，例如永久离开香港，例如系咪有啲咩误解？如果有想进一步查询，我哋有专人嗱，而家好多 I T， 我哋平时网上都会有一啲 I T 嘅对答嘅功能啦，甚至乎如果你话有真人嘅电话可以解答到嘅，佢会唔会又可以帮佢接驳到个电话，即系再决定去取消呢？好啦，到真系咁取消个掣之前啦，系咪都要弹一段嘢出嚟就话，一个人咧其实最多有七个器官可以捐出嚟救人嘅、哦，会唔会需要再三思谂一谂先决定按呢个掣啊？举例啊吓，咁令嗰个系统里面咧就系、是，嗰、那个取消登记咧系多一重，譬如政府可以多到一啲嘅资料，同时亦都令到对方，可能嗰下嗰道气，原来我有误解，跟住我就可以放翻低，咁其实就冇嘢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除咗有小撮人喺度表達不滿或者搞啲嘅誤導行為之外咧，我覺得政府亦都係趁呢個機制咧，睇一睇點樣完善我哋而家呢個登記系統，呢個係相當重要。 係，我同意你講嘅同時，我又想補充一句咧。退会容易，有时是说服人入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的。是吗？ 但是啦，但是你退会你想想你去公司神是讲你死后的。其实你咁不需要话咁快咁容易退出去的。你其实我哋填呢是准备定将来大家利是可能有一个咁嘅机会啱啱。咁所以我觉得在器官捐赠嗰度呢又其实你填多三条问题先退呢都不是话咁难退。只不过是你做一个小小的调查问一问。 同意嘅， 咁我谂呢一样系可以做嘅、嗯。 好， 我问问陈议员，依家个数据有冇显示退出嘅人嗰个年龄或者系嗰个范围有冇啲初步可以反映到咧？究竟系好大年纪要退出啦，定系好后生就已经退出咗？ 呢、這个咧，政府系冇呢个数据嘅， 就系冇问人咯。 冇错啦，就系冇问到嘅。嗱，点解我会掌握呢个数据咧？其实我谂大家记得几个月前之前咧，就有财政嘅预算案。我自己咧，都系正正就系就住器官捐赠呢个问题咧，问咗过去五年取消登记人数。嗱，头先阿嘉永兴咧，我哋就讲咗近排取消登记啦。其实我系专登攞翻过去五年嘅数目去对比咗嘅。 系。 咁咧，其实喺2022年嘅时候咧，取消登记咧系有1615人嘅，即系政府俾我哋嘅数据。咁子希嗰个案就系2022年嘅年尾啦。咁而2021年、2020年咧，分别都700几宗。 咁但係喺再早多兩年，18年同19年呢就200幾宗同500幾宗。咁好明顯就喺21同22年嗰度呢係真係有一個倍升嘅情況。但係因為你取消登記嘅時候呢，佢係只係需要你輸入你個名啊，你個電郵啦，你個手提號碼啦，其實同埋你個身份證，因為佢都要確認翻你自己之前係咪登記過啦。咁就冇一個年紀嘅輸入嘅，咁所以呢個數據係冇嘅。咁同埋咧，當你要撳入去取消嘅時候咧，佢冇即時話俾你聽，喂，你係咪已經登記咗？所以點解出現一個情況就冇登記又取消到咁得意嘅咧？咁樣係因為佢打入去嘅時候，佢唔會即時彈到出嚟話，哦，你係一個名冊上嘅人，因為佢都要之後先去再處理呢個取消嘅行為嘅。咁所以政府昨晚出稿咧，就係講就話發現，咦，取消登記嗰啲人根本就冇喺呢個中央名冊登記。 嗱，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系統上都可以再完善嘅。你根本就唔係登記過，你就唔好上嚟搞搞震取消啦。咁你根本都唔需要接納呢個取消嘅行為添。咁你咪可以喺個系統上面，即係呢班人就可以唔需要理會啦。咁樣真正要理會的呢，就是他真的之前是登了記的，現在決定要離開這個名冊了，原因是什麼呢？或者好像文生說過，他的年紀是什麼呢？會不會他有什麼誤解呢？這個我們要正視的。如果有誤解，好像剛才我所說，是不是因為接下來跟內地有一個的互助分配機制那裡令到他們有誤解，那我們就斟酌這個問題去解說，大肆宣傳再澄清咯。 沒錯，那若果有人因為內地互助機制而退出呢，有人咁諗唔出奇嘅，咁亦都可以理解呢部分人嘅諗法。無可否認呢，以前內地喺器官移植嘅問題上面係有俾人非常之負面嘅印象，咁而家有呢個內地互助機制出現，咁有人呢因而即係決定本來參加咗嘅登記咗都話退出，咁呢個諗法呢可以理解，我唔係話同意佢呀。咁反而就話你哋有議員，你哋議員又好，醫療當局又好，係唔係應該正面咁樣去同大家介紹翻內地而家器官移植上面嗰個運作同操作，以及如果我哋同佢交換嗰個做法會係點？依度應該就要加強解説，係咪咧，議員？ 嗱，呢個非常之認同嘅，因為我哋真係無可避免咧，有部分嘅市民或者認知度可能存在喺以前佢哋知嘅年代啦，就係話有一個誤解咧，就係停留咗啊，會唔會內地嘅器官可能類似一啲嘅死囚，或者甚至乎涉及一啲嘅買賣咧咁樣？但係我都希望透過大氣電波同埋香港電台啦，呢個節目可以講俾大家聽，即係其實喺2015年已經開始咧，內地係停止咗相關嗰啲嘅死囚啊或者買賣嘅器官嘅，佢哋已經係喺15年嘅時候已經改咗，同我哋一樣係改咗一個自愿器官捐贈，同埋佢哋一個好有系統嘅統計，佢哋已經啟用咗一個叫做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系统的。即係大家好似我哋而家咁啦，臨床邊個排第一，邊個要移植？而呢個系統唔係就咁講話內地去做噶，呢個系統係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同埋世界器官移植學會咧嘅高度認可噶啦。咁而我哋嚟緊要傾乜咧？就係我哋香港咧，即係得700,000嘅人口，而家喺我哋嘅人口裡面唔夠5%啊，即係只係有350,000幾嘅人係登記咗器官捐贈嘅啫。而我哋內地咧嗰個登記嗰個人口咧係遠比我哋香港大，而且我哋个内地个人口有14亿嘅人口。而家我哋讲紧同内地互助分配咧，系讲紧如果大家个原本嘅地方，譬如我哋香港冇人合适嘅器官，我哋唔想嘥呢个器官，但喺内地嗰个统计佢排第一嘅，咦？我哋喺个车程里面又运到过去，大家要谂下个器官唔可以飞20几个钟头、10几个钟头去其他地方，我哋有一个时限嘅。我哋唔想嘥咗器官，咁我哋咧就会同就先会启动呢一个互助分配机制。 系 相反，内地又系啦，好似子希咁，嗰个心脏喺内地冇人啱，咁细个 B B 嗰个心脏冇人啱，而香港有， 系啊， 咁我哋就启动呢个机制啦。咁咪唔好嘥咗呢个器官，又救咗个病人。嗱，呢个绝对系要讲多啲俾人听。 系嗱，特首李家超咧就话破坏器官捐赠系统嗰啲人咧系属于耻辱，咁除嗱佢除咗系谴责之外咧，佢都提到就话要求警方调查。查嘅，你覺得個程度係咪去到呢步咧？需要 嗱，我覺得呢個係顯示咗特首咧係好正視同埋高度關注呢件事，因為講緊呢一個咧係擾亂緊我哋器官捐贈呢個系統嘅。 嗯。 嗱，佢交俾警方去睇下有冇涉嫌違法嘅行為咧，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佢想俾大家知道，喂，我好重視呢樣嘢。但係最終係咪真係有涉及違法行為，或者有冇不誠實使用電腦咧？呢、這個就交俾警方。如果真係有，我哋都要採取相關嘅法律行動嘅，因為都唔想有人咧再去試或者利用或者將呢件事再喺呢個系統裏面搞到惡化。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嘅咧，唔係普通表達意見嘅行為，呢一個係不顧病人死活嘅一個行為嚟噶。大家要記住，呢個器官捐贈係幫緊一啲末期嘅器官衰竭嘅病人，佢哋等緊唔係一年兩年，好多等咗四五六年，甚至乎十年以上都等唔到嘅。都好希望，我諗呢個係特首將呢件事話俾大家聽個嚴重性。 係， 如果有違法，咁咪交俾警方去用法律行為去解決咯。 可能特首所指嘅係一啲系統性嘅破壞行為啊，咁就要由警方去調查啦，唔係一啲個人嘅一啲即係個人嘅行為咁簡單啦。我諗知嘅係，多謝你啊， 多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向立法会提交2023年刑事诉讼程序修订条例草案，以定定法定上诉程序，让控方就原讼法庭在有陪审团的刑事审讯之中作出无需答辩的判定提出上诉，以及就原讼法庭根据香港国安法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之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所作出的无罪裁决或者命令，以案件程序方式提出上诉。律政司发言人表示，为了填补刑事上诉制度的法律空隙，避免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擬議的新法定上訴機制實屬必要、正當和及時的應對方案。發言人又說，條例草案無損被告人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亦都不抵觸一罪不能兩審的原則。條例草案今個星期四刊憲，今個月31日提交立法會審議。一名女子3月报称在深水埗街头捡走猫的尸体，打算回家食用。邻居报警揭发事件，女子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屠宰狗只或猫只作食物罪，被判监4星期，缓刑24个月。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内地农村出身，多年前来港任职小贩，案发时知道不可杀害猫狗食用，但是误以为已死猫狗不受规管，被捕之后感到非常后悔，坦白认罪。处理主任裁判官向淑娴判刑的时候说，法庭对猫只是不是被车撞死存有极大疑问，因为兽医检验不见外伤，但是本案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杀死猫只。法官说，文明社会不容被告屠宰猫只，需向公众传达信息，社会不容这类事件发生。由于没有证据显示被告约束，判处缓刑。台湾籍港人凌友思因为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被台湾的内政部门开罚5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13万港元。今次是继他2018年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再次被台湾有关部门开罚。凌友思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如果民进党承认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他可以考虑回去缴款。凌友思又说，今次台湾方面开罚是希望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防止愿意献身中华民族建设的台湾居民到内地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者任职基层管理干部。 他指台灣當局以冷戰思維築起鐵幕，對人民肆意開罰，不單止格局狹小，亦都有違法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沙路近斜下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嗰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慢线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丽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之前啦，有交通意外噶，咁都系清理好一阵啦。消散之中的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塞紧车的朋友要俾多少少耐性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理工湾位。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噶，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提一提大家，城门隧道已经实施了二通行，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的收费广场，切勿停车又或者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二通行通过城门隧道，运输处会在事后追收隧道费，大家尽快申请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超人啊，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开心笑啊？ 正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 即是点解啊？ 即是唐明王买成车荔枝咪氹到杨贵妃笑啦。 但是我哋冇荔枝喎。 当年我哋有榴莲、洋葱加埋莎莎、海奇谦仔，日扮神人开心笑。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陈淑兰、彪爷、谦仔、海奇、莎莎、洋葱，开心日报约定你。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郭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老婆 ,BB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揀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喺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嘅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嘅意见，咁就可以做个啱自己嘅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香港的遗体器官捐赠一直是采用自愿捐赠的形式的。 中央名册咧喺2008年设立以来咧，登记人数一直系持续增长，由2009年嘅45,000咧增加到咧后来啊嘅357,000几嘅。咁但系咧，近年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嘅登记数字又持续下降吓，去年器官捐赠嘅登记人数咧系12,500人，系八年嚟嘅新低。一个就大趋势，一个就近年嘅。嘅一個現象，咁呢個咧，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分析一下嗰個理由係邊，或者嗰個有啲咩因素。一句説話講，係器官移植可以拯救生命，大愛嘅精神完全值得鼓勵嚇。能夠願意捐贈嘅人咧，我哋亦都向佢致敬嘅。大家對於近期嘅呢個狀況嚇，话你退出登记名册嘅人有不寻常嘅增加，有啲咩观察呢？可以打电话嚟倾倾，或者有啲咩估计吓？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啊！喺直播室里边有阿文卓飞同埋梁家荣嘅。现在我哋听下听众林先生电话先，林先生你好， 林生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两位 系你好，林生， 林生好。 系啊，我就咁睇啊，即系你如果你话器官捐赠喺度咧，咁你可以用呢个正面啲嘅推销方法啦。 系， 咁你譬如屋企有嗰度有一个人咧系捐赠咗器官咧，咁你成家人都受惠。咁如果有机会你啲屋企人需要嘅时间咧，就高分啲。或者高過60%-70%咁樣啦，咁你譬如而家話啲人點解會取消咁多咧？就話驚住，即係我哋用700,000去對呢個14億咧，係一個即係杯水車薪嘅諗法。咁但係我哋翻轉頭諗咧，就話如果14億對你700,000咧，好著數。咁另外一樣講咧，就話你而家香港嗰個醫療體制咧，係非常之成熟嘅。咁你內地咧有啲人咧就話。即係你話叫佢哋即係移植器官咧，可能佢哋嗰個醫藥嗰個費用啊，或者其他嗰啲咁嘅咩嘢，即係後補嗰啲咁嘅設備咧，未必咁即係咁完善嘅，咁即係香港係有優勢嘅，我又覺得咁就可以解釋俾一啲市民聽咁咯。 係。好啊，咁多谢林先生嘅电话吓。咁我从啲朋友嘅方面知识咧，有啲成日翻内地即系去医院嗰啲人咧，话俾我听，近年内地嗰个医疗设备同埋嗰个质素啊，系真系并非好似我哋旧日所想象咁落后。其实， 冇错， 就算系地方嘅医院，唔系话嗰啲中央层面嘅医院啊，都系好进步咁样。我又冇去过啊。近年冇去過內地嘅醫院啦，但係好多人就咁同我講， 地區政府好肯使錢，你見大灣區都好多醫院係做得唔錯，亦都肯引進即係外國嘅經驗啊，香港嘅經驗。咁啊，港大又喺深圳會成立，已經成立咗間醫院啦。中大亦都諗住開醫學院， 睇 到成個需求好大， 係 有錢嘅人都多咗，所以就唔係一定要落嚟香港睇病啦。 系 自己做一啲好嘅医院。 嗯，作为一个事实咧，内地真系一日千里嘅。 嗯， 系好，但系好多人仲系留住30年前个印象。 系 咁呢个就 要多啲宣传。 要亦唔系在于即系多唔多啲宣传，而系作为一个个人。 系 我自己觉得应该自己深入去观察。 系 嗰个世界同社会嘅变化。 嗯， 唔好仲用几十年嘅觀念去睇嘢啊！呢個時候我哋請嚟香港移植學會會長馬錦文醫生啊，馬錦文你好， 馬醫生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馬醫生，你就係腎科醫生嚟係咪啊？ 係，冇錯。 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各類嘅器官捐贈同埋輪候移植情況咧，腎臟個等候接受捐贈嘅人數最多係咪啊？ 即係要以香港，我哋睇到都係最多，而家有超過2,000人等緊嘅。 係，心臟又入嚟，我自己所掌握嘅數字就係80。到肝臟就64，肺臟咧就係17。咁腎臟嗰個需求零舍大，有冇咩原因咧？ 其實都有原因嘅，因為腎臟就一個比較好嘅替代療法啦，即係平時大家俗稱講嘅洗腎啦。咁所以啲病人咧，即係有呢個腎衰竭之後咧，咁其實佢哋就會即係接受洗腎治療，咁所以都可以維持住即係相對地穩定啲嘅情況，可以繼續喺度等候呢個腎臟移植啦。咁但係至於即係譬如話你個肝臟嘅衰竭啊、心啊或者肺嘅衰竭嗰啲嘅病人咧，其實因為佢哋冇一個好好嘅替代嘅療法咧，其實可能係即係等下等下咁佢 哋就會離開咗嗰個輪候冊噶啦。咁即係所以會見到嗰個數字上同腎臟嗰個就會差別比較大啲咯。 嗯，器官捐贈登記人數係有減少啊，近年你覺得對輪候病人嘅影響有幾大咧？對邊一個專科嘅病人影響尤其大咧？ 其實就即係嗰個輪候室之前聽落去就係話即係都越嚟越多，不過啱啱即係最近就啱啱出咗新聞嗰度就話即係少啲啦。咁我諗我哋都觀察住嗰個趨勢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可以咁講嘅，即係我哋而家做即係捐贈嘅病人都喺一啲即係步向咗腦死亡之後，咁家人願意先至會捐嘅。咁所以你簽咗卡，咁你唔係去到嗰個情況，你未必係會成為一個捐贈者噶嘛。咁所以你話亦譬如即係最近嗰個新聞講嗰個有啲人係即係離開嗰個輪候冊，咁嗰個影響點亦都係需要時間去觀察咯。 嗯，因為我見到以前都做幾多推廣宣傳嘅，就呢個器官移植。是不是都多了啲後生嘅肯好早就已經簽了？ 其實都有嘅，有啲後生嗰啲都會有啦。咁其實咩年齡層都有，咁係啦。 嗱，好多人直覺就話咧，香港嗰啲器官都輪候嘅人咁多，都唔夠供應。我哋仲有冇餘額可以幫其他地方嘅人啊？咁樣嗱，呢個直覺問題嚟嘅啫。你點睇啊，專家？ 其實就即係都係講緊嗰個機制啦。咁我相信都係等翻有關當局俾多啲嘅資料我哋，我哋先知佢實際個操作係點樣嘅，係咯。 嗯，但會唔會一樣嘢就係話，是否能夠接受到一個器官，或者個器官捐出嚟有冇人適合去接受呢？又係好多個因素嘅。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即喺香港冇人用到嗰個器官嘅呢個情況都唔出奇係咪？ 即係譬如都係以我哋做呢、這個即係腎臟移植為例啦，咁其實你都有成2000多人喺度等緊嘅，咁其實即係我哋日常即係嗰個經驗感覺到就係會用唔著嘅機會就唔大啦，好多時都一定有病人用到嘅，咁如果真係要諗下咩時候可能係咧，咁就例如一啲比較罕有嘅血型啦，咁例如 AB 嘅血型啦，咁或者係有時即係你知香港都會捐贈者同都受贈者都有機會係有例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咁樣，咁丙型肝炎嗰啲咧嘅等候嘅人數亦都會少啲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個捐贈者係有特定嘅呢啲感染嘅情況而配對唔到嘅，咁都喺理論上有機會發生嘅。 嗯，點樣挽回一啲冇咗信心嘅市民嘅信心咧？咁你有咩睇法？ 其實就我諗都係溝通啦，即係俾大家了解多啲究竟器官捐贈係一門咩事啦，咁而家嘅機制係點樣啦，咁我諗俾大市民大眾了解多啲，咁始終其實器官捐贈都係一個即係大愛嘅行為，亦都係想幫助一啲嘅即係器官衰竭嘅病人可以重獲新生啦，咁即係希望即係市民大眾了解多啲嘅時候咧，咁慢慢會重拾翻信心。 好啊，多谢你马锦文医生， 多谢马医生。 好， 接住我哋请嚟另一位医生，系香港器官移植基金会创会主席何继良医生。何医生你好啊， 何医生好， 你好啊，咁样。 系，头先啊，马医生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会唔会有啲器官即系根本都冇人香港用得着，所以就系亦都可以帮到其他地方嘅人，咁亦都无妨去送俾人哋啦，咁样。头先佢提过一样嘢，就系有某啲病人真系。未必接受到即系一个器官嘅，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析一下咧？有啲乜嘢嘅状况底下系真系个器官唔适合配对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马医生？ 系嗱，有唔同嘅情况都会可能发生嘅，除咗头先话血型嘅 A B 型之外咧，肝炎当然系其中一种情况，但系亦都有啲情况就系话可能喺嗰、那个。受者當中呢，其實譬如好似我之前都喺另外個報章度提過，就話佢對方可能係因為好多嘅唔純嘅抗體嘅出現，咁所以就算喺有一啲佢其他嘅血型嘅吻合，或者其中一啲叫 HLA 配對裏面都吻合呢，但係如果同一啲抗體都有相沖嘅情況呢，可能亦都未必可以係足以俾得到對方去接受嘅。咁呢啲情況都有機會出現一啲係可能喺當地嘅市民係用唔到呢一啲嘅器官呢，而係可能係適合喺鄰國嘅地方去適合，有啲病人係適合去相用，都係一啲可能嘅情況嚟。 對兒童嚟計，嗰個器官嘅大細亦都係一個重要嘅一環，係咪？ 冇錯啊，因為你當你個兒童佢個身體唔係咁大嗰陣，你捐出嚟個器官係太大咧，咁亦都係唔可以係用得到嘅。同樣地，如果有一個小朋友捐出嚟個器官，因為佢太細啦，咁你俾一個成年人亦都唔適合嘅。譬如好似阿子晴今次嗰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咁捐出嚟嗰個過身嘅人都係一個好年輕嘅嬰兒啦。咁佢個心臟咁細咁細嘅 size 咧，你基本上擺落一個如果大啲嘅兒童方面嚟講，佢都唔足以去支持嗰個太大嘅 size 嘅兒童。 嗯、 啊，咁同埋一個調翻轉，你太大嘅心個兒童亦都擺唔落一個太細嘅心房嘅一啲嘅兒童裏面。咁所以呢方面一啲都係有啲咁樣嘅，即係喺嗰個大細嘅 size 上面嘅限制咧，因而出現一啲即係唔適合去捐贈或者唔適合去接受嗰、那個。器官嗰个情况， 嗯，近期嗰个器官捐赠名册取消登记人又增加咗，咁啊，政府就觉得好唔寻常咁。你自己估计系有啲咩因素而要改善呢个情况，消除呢啲因素又有啲咩建议呢？ 嗱，冇错嘅，系最近系睇到有嗰、那个即系由从嗰个器官捐赠名册取消嗰个登记个人数，似乎系有多咗嘅迹象嘅。 嗯， 咁我自己个人相信咧，系因素有多个不同嘅原因嘅。当然你话同近期因为同国内佢商讨器官互换机制里面嚟讲，会唔会系一啲嘅诱因咧，都有咁嘅可能性。但系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理解呢，其實我哋去用即考慮一個新嘅機制去目的，其實背後都係希望去幫一啲有需要嘅病發嘅市民。咁而如果我哋係當中因為一啲嘅唔係從一個人道立場嘅方向去考量呢，有時會令到我哋作出一啲即錯誤嘅判斷啊。而影響咗咧，影響咗一啲嘅捐贈嘅機制咧，其實好可惜嘅，因為可能有機會真係因為咁嘅原因咧，而影響咗一啲受到有機會接受到器官移植而救咗佢一命嘅機會嚟嘅。 嗯， 咁呢個我相信亦都係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唔想見到嘅一啲嘅結果。咁所以我希望喺香港市民能夠從人道嘅立場去諗呢一方面嘅嘢。而去即係其實我哋做一啲機制都係目的都係希望去幫一啲真係有需要嘅市民。咁我哋如果在醫生嘅角度去講，就算佢係一個大賊，佢係做咗一啲好罪惡重嘅嘢，咁我唔會因為咁樣我唔去醫呢個病人㗎嘛。咁我一樣會醫佢。咁同樣地，唔理你香港人、澳門人、中國人、澳洲人，咁佢當佢有病嗰陣，其實我哋都係應該去醫治佢噶嘛。 嗯， 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呢一件事咯。 而事實上，跨境嘅移植互助咧，香港都有先例噶啦，係咪？ 係啊，哇！嗱，應該咁講，以前係冇一個恆常嘅機制去做呢件事嘅，因為香港其實係冇同任何地方有呢一啲互換嘅機制嘅。但係當然，如果你睇翻個往歷史咧，香港係同台灣咧係曾經有過即係香港捐贈咗一個唔適合嘅肝臟去俾台灣用啦，台灣亦都有兩次係捐贈咗佢哋唔適合用嘅肝臟俾香港嘅市民受惠咗嘅。咁所以其實唔係冇發生過呢樣嘢。同埋呢啲嘅機制咧，其實喺歐洲方面其實做咗廿幾卅年嘅啦，依啲係一啲好恆常、好公開、好公平嘅一啲嘅機制嚟嘅。咁所以其實今次香港做呢件事，唔係一啲咩全新嘅一啲嘅未做過、冇發生過一啲嘅嘢。咁所以其實我又唔覺得香港市民需要太過擔心用因為嗰啲一啲新嘅機制會令到即係香港市民嗰個因而得唔到個受惠，或者因而令到做咗一啲即係唔好嘅事情，咁我相信係唔需要咁樣去諗咯。 係，何醫生，我想問一問你，作為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創會主席啊，就政府喺傾呢個中。即係內地同香港呢個機制嘅時候，有冇諮詢過你哋個會，問下你哋嘅意見，有冇啲係可能出現困難嘅情況，聽聽你哋嘅分析咧？ 嗱，我哋就咪有嗱，我都系喺嗰个香港推广器官推广移植委员会嘅一个成员嘅。咁喺嗰方面嚟讲，但系就喺好多时我哋平时就好少直接喺呢一方面咁样去探讨呢一个情况。咁但系我哋有经常都有有一啲嘅沟通嘅，其实我哋又唔系完全冇嘅啊。 好， 或者又趁呢个机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或者你了解嘅一定比我哋普通人多啦。内地嘅捐赠器官嘅机制系点做嘅咧？ 嗱，其实内地嘅器官捐赠机制咧，系其实当初都有同香港去做好多嘅沟通，作为一个背景嘅，亦都有同呢一个西班牙啦，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其实西班牙喺器官捐赠方面咧系做得好出色，咁。國內是基於即係考量咗唔同嘅地方嘅系統咧，係去成立呢一個嘅國際標準嘅機制。咁佢其實成立咗呢個器官捐贈嘅機制嘅系統咧，其實係受到都國際嘅標準認可嘅，因為係亦都係事實一個好公開嘅一個都好透明公開嘅一個系統，亦都有得到國際紅十字會嘅人啊，第三方嘅去監察啊，嗰啲咁樣去做，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喺過往呢十幾年，佢個發展同埋個進展都係得到國際公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大家又相信可以係即係知多啲之後咧，係對嗰個成個系統理解咗之後，咁我又覺得又唔需要話真係過分擔心呢樣嘢嘅。 簡單扼要啲講，佢哋嗰個機制係點做咧？ 其實同香港相似嘅，亦都係用一個計分制嘅制度，譬如話同等候人嘅年紀啊，佢個急切情況啊，佢係咪嗰個即係好似咁講，係咪一個兒童嘅情況啊，有嬰兒嘅情況啊，嗰啲咁樣，呢啲係一啲我哋好常用，係去用一個比分嘅制度去做嘅。我又舉個例，譬如好似當年鄧桂思嗰個情況嘅事件啦，佢係突然間有啲好急切嘅肝衰竭咧，因而咧係一個好危急嘅情況。如果呢啲咁危急嘅情況咧，佢唔係能夠得到一個及時嘅器官移植到俾佢咧，咁好多時就唔能夠救助咗呢一個病危嘅病人。咁所以呢啲情況咧，我哋就會喺個系統裏面咧，將嗰個分數係會提高咗嘅，咁因而令佢係一個即係、就是、得到一個公平性嘅一個優越啲嘅地位，因而係希望能夠去幫助到佢咯。 好啊，好多谢你何继良医生吓。呢、这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请嚟议员啊，葛佩凡嘅葛佩凡议员你好。 喂，你好啊，大家好。 你好。 就呢个议题，你有咩睇法啊？ 系啊，嗱，我多年嚟咧都推动器官捐赠嘅，咁所以咧就最近咧，我有留意到咧网上边有啲人咧就刻意散播一啲有关即系中港器官移植啊呢啲即系政府有啲即系嚟紧一啲相关計劃啦嚇嘅一啲虛假言論啊，咁咧就佢哋就話呢個系統咧就會自動登記咗你個器官捐贈噶啦，無論你願唔願意都會登記咗噶啦，咁就呼籲啲人咧快啲去網站嗰度取消登記，如果唔係咧你就等於即係願意噶啦咁。咁咧就所以就導致我相信就因為咁啦，就網上面傳得好犀利嘅，咁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海報啊宣傳啊，咁大家要知道呢個其實係一個虛假資訊嚟噶嘛，即唔係真嘅事嚟嘅，因為即係香港器官捐贈咧係自愿登記噶，唔會有人幫你，即係唔會話政府幫你登記咗咁樣嘅，冇呢件咁嘅事嘅咁樣。咁咧就跟住咧，最近我又見得到咧，呢幾日咧又開始咧燒埋去呢個捐血喎。大家都知道紅十字會已經唔夠血啦，而家血庫都好大問題。咁我哋就呼籲緊人，但係快啲去捐血咁。咁但係咧，而家啲虛假資訊咧又講嘅話，叫人唔好去捐血啦，因為咧如果你捐血嘅話咧，啲血咧就會俾咗啲私家醫院就供俾內地去謀取暴利嘅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啲咁樣嘅虛假資訊咧，其實個目的得一個嘅啫，就係即係散播仇恨啦，製造中港矛盾啦咁。咁但係呢個係非常之可恥同埋冷血嘅行為，因為佢直接危害咗即係病人嘅生命安全嘅，即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定要同大家講清楚，呢啲全部都唔係真嘅。咁就即係千祈唔好因為即係睇到呢啲咁嘅虛假資訊同埋言論咧，就走去即係唔去捐血啊，又取消器官捐贈啊咁樣。 咁另一方面咧，都睇得到，即係政府個器官捐贈嗰個網站咧，原本嘅原意咧就係諗住啊，大家都係即係方便大家啦，好容易登記，係好容易取消咁。咁但係咧，而家亦都睇得到有人惡意去攻擊底下咧，就出現咗啲人即係睇到呢個網站即係就有啲保安嘅問題啦。咁即係話你冇登記過，你都可以走去取消。人哋都可以用你个名同身份证帮你登记嘅，我就试过19年俾人用我个名同身份证去登记又取消咁，咁、所以咧我都呼吁即系政府，我琴日都要同政府讲咧，就系话要即刻睇下呢个网站嗰个保安情况，咁啊用新嘅方法实名登记啦，系咪咁啊堵塞呢个流动咁，咁同埋大家睇得到呢啲网上面虚假资讯，你收到咧真系唔好再传出去。 好多谢你郭佩凡议员啊，接住我哋有交通消息报道。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车龙排到去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受较早时意外影响，兆康站一段仍然有车龙排到去洪天路。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公屋资源极之罕贵啊！点样可以公平合理咁分配，系大家都同意嘅， 冇错， 要亦都值得去研究嘅、房委会研究紧收紧公屋富户政策，打击滥用公屋。据消息讲咧吓，研究就循住三个方向嘅。提过嘅事项有好几项，逐一即系讲讲啊，用少少时间 啊。 第一，入住十年先做资产审查咧。就改为每隔两年就做一次，主要就睇下有冇物业。第二项，因为虚假陈述违反租约啊扣满分而被取消公屋申请资格，禁止再申请公屋嘅年期，就由两年增加到五年。第三，接到迁出通知书嘅超级富户可以继续暂住嘅期间，由十二个月缩短。甚至有意见认为即刻要搬走。第四，仲有个讲到有关呢个子女嗰个问题啦。有成年子女咧，就唔可以再加其他成年子女入户籍。另外亦都有话咧，建议修订公屋扣分制。嗱，讨论嘅事项好多，涉及好多人嘅利益吓，值得攞出嚟倾倾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 招数好辣喎、嘉荣 系咯。咁嘅问题就系合理唔合理咧？咁样大方向冇人反对嘅。一如我头先讲，公屋资源极之罕贵， 冇 错，唔好俾人滥用。系帮一啲值得帮嘅人。 系啊，条队仲好长嘅。 好啦，我哋咧会请嚟房委会嘅一啲成员或者立法会议员咧，就倾倾呢一个议题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好啦，譬如就讲嗰个嘅资产审查，十年做一趟咁一般个印象都合理啊，合理十年一个期间、你话好长又唔系好长，你亦都唔短。咁但系如果缩为两年，咁第一个反应就会唔会都好扰民咧、又？ 会唔会之前都觉得十年真系变咗几变噶啦？个世界都 咁系 啊，事实系太长嗰啲。你发觉依家连啱大学毕业已经要申请公屋啦，那个渴求系好大嘅，对上楼，所以能够褪到啲唔适合嘅人出嚟，俾啲需要嘅人上去， 都是很大 的呼声的，其实 是、嗯、另外就是、已经是被取消申请资格的了，不准再申请、啊、的年期就、由两年增加到 五年，就是两年都不准申请、啊、现在就扩展到五年、嗯、这个大家又怎么看呢？这样、啊嗯、还有就是又迁出一些超级富户要搬走，咁啊，舊時咧就唔係舊時，現時啊，就係、是、一個叫暫住期嘅、 嗯， 就有12个月咁樣。咁但係又話有個觀察咧，就有啲人就利用呢12个月咧轉移曬啲資產喎、 嗯。 本來佢有資產嘅，賣鬼咗佢，咁變咗冇資產、嗯， 又重新申請。 咁樣，所以咧又而家又要堵塞呢個漏洞咁啊嚇，係、咪漏洞？睇你從邊個角度講啦，係咪先？啊，呢個咧我哋請嚟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亦都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组的成员啊，梁文广嘅，梁文广你好啊， 你好梁生， 系你好，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市民大家好， 系头嗱逐样逐样讲啊，因为涉及到好多项目嘅，首先第一个先，喺租户喺头十年里边唔需要申报资产，咁啊十年申报一次咁样，咁而家就缩减到两年咁，你觉得系咪合理呢？ 嗯、其實我諗喺今次即係傳媒出面而家講緊嘅一個，即係喺十年裏面做申報啦。其實一定要搞清楚先，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原本十年後十年係唔需要申報所謂入息同埋資產呢部分咧，係仍然係繼續嘅，係、啦，即係話頭十年係唔需要講錢嘅，係啦，即、係我嘅理解。咁但係我睇到而家所謂嘅一入住公屋之後每兩年要做一次申報嘅方向咧，其實主要都係幾方面啦。一個就係關於有冇持續住喺公屋裏面啦，咁、另外就有冇違反一啲即係租約嘅條件， 嗯， 最後咧就係、有冇喺香港有其他即係住宅嘅物業。咁我諗呢幾點都係因應翻過去一啲討論，就唔係因為今次啊即係傳媒報道話啊房屋小組啊要修改一啲富戶政策嘅情況，而係過去好多嘅媒體報道都係希望將而家珍貴嘅公屋資源係留翻俾最有需要嘅人。 嗯， 而頭先我提到幾項有機會都係出現一啲叫濫用公屋嘅情況，或者根本佢就冇需要，但係霸住間公屋。咁所以喺入住公屋之後，每兩年就要做呢幾項嘅簡單嘅一啲聲明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就覺得都係一個合理嘅方向嚟嘅。咁因為最緊要就係你真係有需要先至住喺公屋度啫。如果你冇需要，其實就應該要拎翻出嚟俾翻有需要嘅市民去住啊嘛。咁而家公屋真係供應唔夠，咁我諗就即係可以揾得到多一間出嚟，都應該係要盡力做。咁亦都要放出一個訊息，就係喂，其實有幾樣嘢都大家唔應該去做過，包括可能你丟空咗個單位啊，你咁辛苦排到，你丟空佢喺度唔用，或者係你好多規矩上面你違反咗，包括係要你要填表你又冇填，要你交代啲資料你又冇交代，甚至最後最差嘅最惡劣嘅情況就係、你香港其他地方本身就有一個私人嘅住宅單位你擁有住，咁呢幾項我相信都係一個好社會好普遍嘅共識，就係呢啲類嘅朋友就應該要重新檢討佢係咪應該適合繼續住喺公屋裏面。 十年縮為兩年要申報，主要都係講有冇物業係咪？ 最重要嗰部分啦，呢個係係啦係啦係啦。 如果佢有物業，意味住佢其實有地方住，係咪啊？係咪即係咁嘅？ 應該咁係冇錯，因為我咁睇啦，佢呢個申報係佢香港裏面有冇物業啦。咁其實呢一個討論喺過去，包括之前關於即係可唔可以買綠表居屋啊？即係有物業，俾唔俾佢買綠表居屋呢、一個？討論或者係之前其他一啲事件所衍生嘅討論，都係話究竟你香港已經有一個能夠居住嘅地方啦、 嗯， 你係咪應該要即係霸住間公屋咧？咁樣咁呢一個係我諗係個重點喺裏邊咯。咁但係因應住呢個條件，其實我哋仲有多一個喺後邊一個注腳，就係、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要有多啲嘅位置係需要居民去即係公屋居民去主動去申報啦。即係因為其實喺之前一啲個案出現就係、喂佢原來因為申報期裏邊啊。即係未到申報期，或者係佢冇人口嘅改變，即係公屋個租約冇人口改變咧，其實佢就每兩年先至做一次資產式嘅申報。咁其他啲時間其實佢完全唔需要報嘅，佢買咗樓都可能等到下一次申報期先至要報，或者佢買綠表居屋咁樣，之前通過咗就要做申報。咁其實呢啲夠唔夠咧？咁我自己之前一路都係建議就係要加多一啲叫做觸發點，就係、要要求個居民係要自己自行去申報，就唔好要等到時間到查你先至講。咁我諗呢樣嘢可以將嗰、那個 即係濫用公屋嘅時間，都可以再縮短佢，盡量或者係將一啲已經有物業嘅居民啊，即係佢早啲請你啊，都考慮早啲搬嚟嗰個公屋啦，就唔好咁樣霸住啦。咁我諗呢兩個係要相互相成去做嘅。除咗係話我要申報有冇香港物業以外，就係、是、你一買咗一段要自己。在一段時間裏面就要自己同政府講，咁我諗呢兩個要拼埋一齊做先係最有效咁去監察誒喺香港有冇物業嘅情況咯。 呢個申報期縮短咗房署房委會嘅人手會唔會增加得好緊要呢？ 其實呢個都係我哋關心嘅問題嚟嘅，因為喺以前即係其實大約五六年前啦，即係做一個附護政策嘅修訂嘅時候咧，其實當時房委會咧都係需要因應呢個情況，要增加啲人手，或者係喺一個行政上面有啲措施去就一就突然之間會增加嘅一個數量嘅。咁所以其實我個人就係建議喺而家，因為你增加咗頭十年本來乜嘢都唔使報，就算而家最簡單定係簡單剔三個格仔都好，其實你都增加咗好多嘅工作量嘅對於房署嚟講。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亦都係建議要引入啲科技去處理啦，即係包括係會唔會有啲網上嘅嘅填報。是俾佢哋自己登入就好容易就剔幾個格仔，再做一啲聲明剔埋，咁交咗一個表格，咁就已經可以處理到，而唔係好似而家咁可能要紙質啦。或者就算而家咧做即係資產入息嘅，即係講緊十年之後每年做一次正式要填錢嗰個啦，都有網上版嘅，但係就需要一啲可能係包括字方便啊，或者一啲其他嘅身份認證嘅功能。其實你就大家都了解嘅，如果你一撳咧，就會令到大部分嘅市民都會用翻傳統紙質嘅方式去做申報。咁所以喺一個既然而家每年做一次係相對簡單，只係幾個選項嘅申報，係咪可以引入多啲科技去處理咧？咁我諗呢個可以令到房署嗰個人手嘅壓力會小啲。另一方面就係你增加咗咁大量嘅申報嘅工作，你就要諗埋咯。我定係申報，咁我抽查係咪都要同一時間要多咗呢？如果你定係多咗申報，但你唔同一時間增加抽查嘅數量，其實個申報就係形同虛設啊嘛。咁所以喺呢一部分，亦都需要即係房署係咪要考慮嗰個行政上面嘅人手要增加翻個抽查量，避免你只係多咗申報，純粹就做申報嘅啫，但冇查到背後嘅嘢，咁就適得其反咯。個情況會。 我想跟進問阿梁生，就即係睇翻呢次嘅改變咧。都是針對那個濫用啊，即是那個制度的很多漏洞。其實以你所知過去，即是整個公屋的管理，在房委會好或者是政府的管理，是不是其實都未夠到位，所以才會出現那麼多漏洞，即是整個巡查定期那個檢查，是不是真的做得比較，即是很多疏漏呢？ 其實我想應該是這樣說，是未有用一些即係新嘅方法去處理，即係所謂濫用公屋嘅嗰個情況。舉例啦，今次即係喺而家我哋討論下，今次嘅好多人都講嘅係咪一啲即係叫做嚟佔用嗰間公屋，可能冇用到，可能佢真係或者甚至之前有其他媒體有報道就啊，我攞咗間公屋我就租咗俾人哋去住啦。咁其實呢啲咧，其實一路以嚟個巡查咧，我成日都講笑咁講嘅，三十年前嘅方法或者睇電視嘅方法啊，以前有人上門去敲門，到而家都係上門去敲門，即係你有你嘅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咁樣去處理，即係啊，有時真係嘅，我哋以前遇過啲 case 有人。即係租佢出去，咁、那個租客咪話啊，我係佢嘅親戚，我係個原本個租户嘅親戚，我喺度暫住嘅啫。啊，我幫佢看住睇住間屋，佢翻咗工啊，咁樣，甚至屋企裏邊會擺一啲例如係牙刷啊、相啊，即係你可以諗到啲好老土嘅方法，但係你房署上去睇到啊，係嗰、那個人仲係住喺度喎，咁樣，咁樣就已經係啊，佢冇即係非法咁樣出租個單位啦。或者以前我哋成日講啊，會查啲電錶有冇喐啊、水錶有冇喐啊，咁樣，咁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得閒上去開下，其實亦都會令到個水錶、電錶係會喐咗。咁亦都喺呢、這個即係巡查嘅時候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如果而家只係依靠呢一種咁嘅巡查，再加上係居民去即係舉報，因為附近嘅居民可能都會發現、哎、有啲陌生人多咗出入喎，可能會舉報喎咁樣。其實都未足以去可以將所有濫用公屋嘅情況拎曬出嚟。咁所以喺未來其實我自己都建議，包括喺即係俾房署更多權力去同其他部門合作，甚至係同唔同嘅機構合作上面，係咪可以攞到多啲有懷疑嘅個案嘅租户嘅資料去做審查呢？我舉例一個例子咧，可能係有人 攞咗公屋， 嗯， 咁佢租咗，但可能佢翻工嘅地方可能亦都有俾宿舍佢，咁佢住咗宿舍嗰间屋咪可以租出去，或者系唔住喺嗰度咯。咁你唔住公屋，即系攞咗间屋就唔住入去，其实都系滥用嘅一种情况啊嘛。咁而家啲情况可能真系冇办法查到嘅，即系你死无对证呢啲嘢。咁但系喺未来，如果我建议咗。房委会房署有多啲权力，特别喺做申报嘅时候有多啲授权俾房署，其实佢就可以向相关嘅私人公司去查询啊，你系咪有俾到宿舍某一位人士啊？咁根据法律佢又要复佢，要答佢，咁有喎，咁佢咪可以由呢个线索去揾到更多有可疑嘅个案出嚟去跟进咯。咁我所以喺嗰、那个第一就系嗰个俾房署嘅调查权力上面要增加啦，另外就系更多可能啲科技。上面啊，即係電腦系統嘅更新，係咪要同多啲唔同咧？政府部門要連結，你一輸有啲資料落去，就會有啲懷疑嘅情況，會有啲標示彈出嚟，會俾到房署嘅職員睇到，咁亦都可以即係注意住呢啲即係單位嘅狀況。咁我諗呢啲係需要喺未來個時候要與時並進，要多啲新嘅諗法裏面。 好啊，咁另外嘅話，亦都諗緊。修订嗰个叫做扣分制，嗱先睇下而家个公屋扣分制咧，就嗰啲扣分就分做三个大类啊，分扣五分、七分、十五分咁样。咁如果系两年内被扣分累积达到十六分咧，就有可能租约或者嗰个叫做暂准证就会被终止，系咪咁啊？而家个制度。 系啦， 嗯，好啦，咁而家话想修订嗰个扣分嘅范畴，例如将呢个非法摆卖熟食就修订为非法摆卖商品服务未或者未经房屋处准去推广招揽宣传商业性质嘅服务，咁样即系扩阔咗个范围啦。可能旧时就净系谂住非法摆卖熟食即系嘅情况比较严重啲，而家扩阔咗个范围啦。系咪嗰啲情况系改变咗？非法摆卖商品啊，招揽商业商业行为又多咗，所以要扩阔嘅范围系咪咁咧？ 我諗應該係咁睇嘅，喺公共屋邨裏面嘅管理，其實包括頭先提到啲商業嘅擺賣啦，或者係環境衛生嘅一管理咧，喺即係今屆特區政府，即係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之後，其實都整體香港嘅市面其實都做緊一個衛生嘅黑點嘅處理啦。咁但係我哋都睇到房署嘅地方，即係講公共屋邨咧，其實嗰個處理嘅。即係個力度啊，或者係咪唔夠呢？其實我哋都講緊嘅。咁過去其實都真係有一啲好少數即係好冇公德心嘅公屋租户，佢成日諗住我租嘅啫，政府樓，佢又隨街掉嘢，又即係簡單屋企又即係水喉壞，佢又唔整漏水漏嘅樓下，又會搞到嘅樓下滲水，咁甚至將啲嘢亂咁掉喺垃圾站啊，掉喺 lift 口啊咁樣，其實就有啲好唔負責任、好少數嘅。即係居民有呢啲情況嘅，咁真係會影響到個社區個環境衛生啊，或者個居住嘅嗰、那個即係環境係差咗好多。咁所以就算呢樣嘢真係咁講嘅，你就算你個清潔工人幾勤力都，如果你個人不停咁掉出去裂口，你都執唔即係一日廿四個鐘頭，你都唔係長期暴喺嗰度執嘅。咁所以點樣可以針對呢一啲真係會破壞到環境衛生，甚至係影響到即係整個社區居民嗰個健康嘅一啲情況，去加重嗰個罰則咧？我覺得係有必要嘅，亦都係配合翻而家即係政府希望可以即係打擊衛生黑點。咁公共屋邨並不是一個衛生可以容許佢差嘅地方嚟嘅，因為佢人住口如住得密集，更加應該要做好個環境衛生。咁所以頭先你提到，包括其實擺賣個人都會真係會影響到一啲環境嘅狀況。我哋以前喺屋邨工作知噶，經常都有人來喺街市攞啲魚啊，攞啲菜就喺個邨裏邊賣，賣唔曬就掉，將條魚就掉，賣剩嘅就掉咗花槽裏邊，臭到發臭，都有啲情況。咁所以加重嘅罰則其實係一個即係嘅管理好屋邨個。呢啲環境衞生嘅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咁樣，但係當然啦，除咗罰之外，都真係要做好加強嗰個宣傳工作，即係話俾大家聽，有啲垃圾真係唔好掉喺裂口啦，你掉翻入去垃圾房個桶裏邊啦，咁樣，即係有啲位要做翻，即係要即係教育同埋罰都要同一時間進行，先至可以管理好個屋邨咯。 有嘅消息話就有個建議，就係將亂拋垃圾任由寵物隨處便尿，胡亂棄置裝修廢料，損毀或盜竊房委會嘅財物。原本扣七分就吓，加辣到扣七分同埋十五分，咁加重咗噶咯，即系两嘢就即系可以被叮走嘅，理论上系嘛？ 应该系咁，即系总之就系，如果你扣原本扣五分嘅，你即系有 三次機會，第四次就拎走啦。咁你扣七分嘅就兩次機會，第三拎走。而家就再進一步嘅話，就話俾大家聽，呢啲環境衞生嘅問題係唔接受你哋喺度破壞嘅，一定要維持好嗰個社區衞生嘅狀況。 係啊，社區衞生好嘅，大家住得舒服啲啊嘛。多謝你啊，梁文廣啊，接住落嚟有新聞報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啊，房委会话研究下点样可以采取一啲措施打击滥用公屋咁。打击滥用公屋就冇人话唔赞成嘅。问题嗰啲力度系咪合理，同埋嗰啲措施系咪有效啫？ 系啦，我都觉得个管理系要再加强。你睇最近有单死咗好耐都冇人发现嗰、那个例子，就见微知著嘅。其实就 系 点解冇人巡嘅咧？啊，完全冇反应嘅，啲邻居亦都冇表示嘅咧。咁 系 讲紧死咗成半年先发现。 系咁，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你唔可以私自走去骚扰嗰个居民嘛。就算你管理公屋嘅人吓。你無謂謂咁就拍人哋門就已經唔啱啦嘛，嚇、 嗯！ 咁、啊、你有啲咩原因就走去睇人哋間屋咧？咁樣呢、 嗯 這個我就理解嗰個管理人員嗰個難處嘅其實， 嗯、 啊咁啊至於鄰里之間，亦都越嚟越少來往喎依家， 係啊 嚇！咁所以凡事嘅嘢，你睇下去到邊個地步咯，係、 嗯、 咪私隱係好嘅、 嗯， 但你過分強調到連你其實有事人都幫唔到你， 係啊， 咁你就死得啦，係嘛？嗱，我哋聽下聽眾電話，電話號碼1872311，梁先生啊，你好啊，梁生， 梁生好， 係你好啊，主持， 係有咩想講嘅？關於呢個檢討一啲措施嚟打擊濫用公屋，你點？ 其實我覺得咧，淨係查個資產都冇乜用。 啊，查資產冇用。 入息嗰方面，啊、應該稅局嗰邊咧、嗯、要同佢哋將所有啲入息咧，就要去報税嘅。 哦， 因為好多時好多而家啲工咧係唔需要報税、 嗯， 但係佢哋份入息係好高嘅。 嗯， 我好多朋友都係，如果你真係話，如果你喺入息嗰度高，你係收翻嘅，我諗我自己都可以提供十幾二十間屋，你都可以即刻收得翻嘅啦。 嗯， 咁如果你話啲物業嗰度，佢哋可以左轉右轉，或者轉俾個仔啊，或者轉俾阿媽。佢哋有好多方法。我諗房署佢哋唔會唔知啲漏洞喺度嘅， 係 爭在佢哋有冇心去做。因為你部門有十個人，可能有六七個係唔想做，你有四個好想去做，但係你喺嗰個工即係工即係同事上嘅問題啦。你咁勤力做乜嘢咧？因為我政府工嚟啊嘛。 嗯。 所以你話要打擊佢哋嘅你話淨係審查資產咧，冇用嘅。你一定要係要計埋佢哋嗰啲入息，因為好多時啲兼職 係 而家啲工咧，你可以同老細傾嘅。我唔需要報税，咁佢又可以唔使供強積金，又唔使食。咁但係我又可以長期住喺間公屋入邊。你要記住，我同佢大家同我當大家入月息50,000。我供樓供3-4萬。咁佢哋交租交1,000多元，佢哋嘅生活係好過好多啲打工仔。我哋仲要報税喎、 哦。 咁佢哋即係有陣時有啲朋友一齊坐埋，佢哋真係可以大無私樣話俾你教埋你點做都得嘅。 大前提啊，梁生就同意係採取措施打擊濫用啦，係咪？ 我覺得唔夠 力度 添啊，應該 係 佢將所有入息。任何入息全部要报晒出嚟。 嗯，好好好。 有一 check 到就即刻要踢佢哋走，仲要用刑事嚟告佢哋。唔系你冇刑事呢啲，佢哋根本就唔惊你嘅。 系啊，梁生，头先你又提到话，可能会唔会有一啲房屋处啲人又唔肯做嘢啊，懒做嘢啊，咁样即系。 我唔会话你全部唔做嘢，但系如果你大家个部门有十个人， 系 一半唔做嘅，咁喺同事上。呢梗係唔做好過做啦。 我又唔反對你，即係未必反對你有人係懶嘅，有人懶， 有人懶。 但係問題仲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嗱，又係香港社會嘅現實嚟嘅。由於某啲原因要由於濫用呢個公屋，你收翻間屋，有成村人撲出嚟話：啊，你蝦阿婆啊，阿婆間屋你都要收翻咁樣。呢、這個咁嘅 政治實況咧，我相信大家亦都要有觀察到嘅。好咧，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先生，文裕明你好， 你好， 而家咧就房委會即係有關小組就研究下點樣去打擊嗰啲濫用公屋嘅資源啦，咁樣嚇。其中一個項都想請你即係睇睇嘅，就係、是、嗰、那個超級富户嘅遷出通知書發出咗之後咧。其中嗰個酌情批出嘅定期暫准居住證呢樣嘢咧，就係、是、原本十二個月，而家話想縮短，甚至乎即刻要走咁，你同唔同意有咁樣嘅建議？ 嗱，我就我個人認為咧，就縮短嗰個暫住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 嗯， 不過咧，四個月呢一個建議咧，我都認為可以接受。 嗯， 但係問題就係咧。我个人认为咧，其实咧缩短呢个就接受到啦，但系四个月都系勉强接受嘅啫，最好有六个月左右就会相对好一啲。嗱，因为佢要迁出咧，佢要揾地方、要装修、要搬嘅时间咧，都有一定嘅时间嘅。 系 另外一个咧，佢其实嗰个缩短嗰个暂住期咧，就话佢主要嘅目标就系、是。避免一啲嘅所謂超級富户咧，將啲資產轉移嘅啫。 嗯， 所以我會覺得喺嗰個時間上面，我同意縮短。 嗯， 但係咧四個月咧就僅僅勉強可以接受，就最好就六個月咧就相對會合理一啲。因為你喺個縮短時間咧，如果你縮短到四個月咧，就係 cut 咗人哋三分之二時間嘅啦。 嗯， 咁你如果係六個月啱一半到咧，相對地咧就會比較溫和啲，同埋合理少少咯，即係配合翻嗰個富户去揾樓啊、裝修啊，咁都要時間啊嘛。 呢、這個十二個月定四個月定六個月呢、這個程度問題啫。我反而好想知道咧，就係咪真係有啲人而家話有成半人，就係喺呢十二個月嘅期間就賣鬼曬啲資產，佢就重新又攞個資格嚟申請公屋，係咪真係有呢咁嘅人啫？或者多唔多啲咁嘅人啫？ 嗱，其實咧，我自己手頭上就冇啲實際嘅數字或者比例嘅。 嗯。 咁啊，當然喺歷史上，即係喺個工作歷史上面，的確係有呢個十月個月期，呢個所謂寬限期咧，暫住領期咧，當然係會其中係真係有啲人就利用咗呢個時間做咗走賺，呢個係事實嚟嘅。 嗯嗯。 阿雲生，想問下你，即係呢個聯會啊，其實都係保障小市民多啲係嘛？即係會企喺小市民立場。 我哋公屋聯會當然係企喺嗰個公屋居民同商户嘅立場會比較多啦，但係當然我哋就會都有考慮嘅一點嘅，就係嗰個公共資源嘅分配啊，要合理使用咧，你就唔可能係一啲係唔違法嘅嘢，我哋就唔會支持嘅，同埋一啲咧。最重要嗰個咧，就係個公屋資源使用嗰度，唔好濫用呢、這個咧，我哋係支持嘅。 嗯，同意。喂，你又企喺居民嘅立場，居民嘅立場嘅整體利益都係重，呢個先最重要嘛。 係啊，冇錯啦。 有人濫用嘅公屋，咪即係對於大多數人即係做仇人係咪？ 呢、這個我哋同意㗎，呢、這個係㗎，即係我哋不嬲嘅立場就係、是、當然我哋都要守法啦。另外一個。除了公屋居民的利益，我们当然是要合情合理会争取之外呢，还有一个公共的利益，这个大原则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这个我觉得是没矛盾的。 是啊，有人即是污糟邋遢，就又整到周围环境很差，咁梗要对付这些人啦、啊。你不要站在居民的立场，就说这些这样的行为你都帮他嘛。是 没错，因为有个大原则上面我们一定要遵守的嘛。 是啊，啱啊。好啦，你一个时时被人讲的一个公屋的问题，就是说所谓叫细集制啦，咁样啊，咁呢个又系睇你企喺边个角度讲。对于老人家嚟讲，嗰个系佢仔女嚟嘅，佢虽然成年啫，同个老人家一齐住，咁都系啱嘅噃，对老人家都系好嘅噃，系咪？互相支持咁样。咁但系你话系唔系都必然咧？就即系话个父母都已经唔喺度啦。咁嗰个成年人其实已经系即系身光颈靓噶啦，咁就好有钱咁，又喺度压住间屋廿年咁又系唔公道。咁所以呢个细集制呢样嘢，你其实而家你觉得房委会应该有啲咩方向去做嘢咧？ 嗱，其实嗰个细集制咧，所谓细集呢个词咧，都可能有少少误会。咁、我哋嘅理解咧，就其实就一个租住权嘅继续咁解嘅啫。 系， 其实喺而家呢个嘅即系出租公屋嘅政策上面咧，就系容许嗰个户主，如果佢即系先游咗啦，咁解由佢或者佢嘅长期失去咗自我照顾能力啦，就可以交俾配偶，然之后就。 再之後就可能係交俾其中一個嘅仔女嘅啫。咁、 嗯、 但係佢都要接受資產同埋入息審查，合格佢只能夠留低嘅、 嗯， 就唔係話無條件留低咯。呢、這個要大家要搞清楚呢一點咯。 嗯嗯哼，咁而家个新建议就话要求有成年子女就唔可以再加其他成年子女入去个户籍，咁意思即系即系点啫？而家两个三个都得嘅咩？唔系净系一个咩？系咪而家现行情况啊？ 而家现行嗰个情况咧，就可能咧嗱，从嗰个所谓租住权继续嗰个就只系一个啫。 嗯。 咁而家有啲咧就为咗照顾父母啊、成啊咁样咧，就的确系申请一啲即系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啊，或者调翻转去跟仔女住啊，咁嗰个都有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嗰个其实就本身嗰个变化就唔系好大，你最后系其中一个同佢一齐嘅啫。你咁呢、這个。嗰、那個係反為合理啲嘅。如果你加兩個上去，咁你即係變咗兩個子女嗰個收入啊，同埋資產計埋落去，咁咪更加為難。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又冇乜，即係係用翻而家呢個所謂新嗰個同舊嗰個即係相差唔係要相反地咧，就更加明確咗啲啦。 咪先嗱，講下現行嘅情況先。老人家有兩個仔女咁就算啦。咁样都成年㗎啦，咁佢哋喺个户籍嗰度可以定唔可以加入户籍先？ 嗱，其实佢原有户籍就冇话加唔加嘅，我嘅理解呢、就 是。有佢名喺度囉。 有佢名喺度都冇话加唔加㗎，譬如而家我上公屋嗰陣時候，爸爸媽媽係四十零歲，咁有一仔一女咁，或兩個仔啦，一仔一女個嫁鬼咗啦，咪可能唔喺度啦。即搬咗出去，咁所以其实呢个咧就系、是、反为系所谓加入嚟嗰个咧，我谂就佢原本非公屋居民加入嚟、 嗯， 就唔系由原本佢都有啊，冇所谓加唔加噶啦。 系啊，佢仲不喺度住紧啊嘛，系咪？ 咪喺度住紧就冇所谓加唔加。我考虑嘅，即系我认为嘅就可能一啲即系照顾老人家啊，家居安老咁上嚟照顾佢。咁你有一个啦，咁你再加上去，有啲就有少少多余嘅。坦白讲，我觉得就 都你都觉得唔应该，即系新建议你赞成啦，系咪啊？ 系啊，我赞成。 系可能个我哋而家想象紧个场景就系话咧，本来有两个仔女都系小朋友变成大人噶啦，都喺嗰个单位度住嘅，咁、呢个就冇所谓要加啦，佢喺度啦。 呢个唔系加嘅问题。 系啦，咁佢结婚就可能即系搬走啊，咁之类啫。啊，但突然间。喺內地嚟咗個仔女，都係佢仔女㗎，可以㗎，係咪先？佢唔喺度住㗎，本來而家嚟咗，咁又加入去嗰個户籍嗰度嗰個問題啊嘛！而家講緊會唔係呢種情況？ 係啊，亦就係呢種情況，所以我覺得如果佢原本有一個嘅，你就無需要再加上去，咁樣咯。呢個我諗仲更加清晰咗啦，就係咁樣意思啦，係。 好啦，咁至於你另外嗰個扣分制啦，擴大咗嗰個扣分嘅範圍，同埋嗰啲分咧扣嘅分嚴厲咗，呢、這個你點睇？ 嗱，我覺得咧，首先要睇翻而家呢個即係佢未嚴厲咗之前咧，嗰種扣分制個成效如何咧？ 好啊， 其實關鍵嗰個就係嗰個執行力如何咧？即係嗱，你有個扣分標準喺度，你做唔做得足咧？咁、其實當然有啲頭先有啲朋友話啊，公務員可能係即係啲職員可能係唔夠勤力，咁我就覺得唔一定係。主要講我覺得有時係人手不足，你點樣去做啫？嗱，譬如啲保安去扣分，你保安係扣唔到分嘅。靠我哋一啲嘅職員去做啊，或者係經過啲程序去做，咁你人手又不足，咁你又點樣做咧？所以變咗咧，即係我又唔係話賴咧，就但係問題你人手不足，你嘅執行力唔強嘅時間，你而家呢個現時個分數扣分，你都做得唔好，咁就好啦。咁你為咗加強嗰個嘅威力，咁咪加大分數，咁咪希望一啲人咧就即係自覺一啲啦，但係問題你個執行力跟唔上嘅時間咧，其實都係好鬼渺茫嘅啫。所以我會覺得咧，呢一個嘅就單純去加大嗰個罰則去加分咧，就係唔係太理想嘅，反為係喺嗰個加大之餘咧，你有個教育啊，有個獎勵啊，譬如話我啊獎勵啲清潔家庭啊，有啲咩。做得好嘅，咁我啲居民，你有啲適當嘅時候，有啲獎勵佢，令到佢有歸屬感、有榮譽感咧，我諗係比較妥善嘅方法。你純粹加分嗰個，你執行力唔夠咧，你都得個講字嘅啫。 嗯，好多謝曬你啊， okay, 文宇明啊，公屋聯會主席啊。 OK， 好多謝你啊。所以我哋又傾下其他嘅議題啊。 好。 哇，你穿晒羽绒咁，冇嘢啊马瑞文。 我莹莹啊，似唔似极地专家咁咧，世杰？ 你似冷热不分多啲咯。 我俾你讲多次， 即系讲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教育工作者薛俊朗分享佢睇北极光嘅感受，同光污染点影响欣赏极光。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行山达人颜永辉讲解内地同香港嘅山径究竟有咩分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CIBS 人人广播， 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这个角度 OK。 拉丁爱情。 And usually what do Latinos do on a date? I would say mainly going to a bar or to a cafe. But it's usually at night or in the afternoon? At night, yeah. Okay. Or late afternoon, after work, having a beer, a wine or something. Okay. CIBS 节目《拉丁爱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飞，刚才我哋讲一个公屋嘅打击滥用嘅问题，就好贴地、好民生一个事项啊。接住落嚟咧，另一个议题咧就系、是、未必好多人都会碰到，但系如果碰到咧，即系一个严重牵涉到所谓叫做权利嘅问题啊。 系啊，公唔公平啊？ 就系、是、佢。讲到关于系法律援助嘅律师问题啦，嗱，法律援助署咧就前年就提出一个叫做完善法援制度嘅措施啊，咁样就包括由署方咧委派刑事案件嘅法援律师咁，咁就资料显示咧就话旧年12月到而家咧，所有刑事案嘅申请都由法援署直接委派律师。咁有啲律师就认为呢就係咁样做法未必妥喎、啊、就好难话接受到处方一刀切都唔再受理被告提名嘅律师喎、啊、因为有啲律师喺好早阶段已经参与案件同被告建立咗一个互信嘅关系。 咁、 哎、被告嘅案件如果再上再到上级嘅法院嘅时候呢，被告都好想个法援署继续俾佢用返原本嗰个信得过嘅律师。 嗯、 啊、信唔信得过系即系你可以话好抽象，亦都好实质嘅。我唔信佢就唔信佢噶啦，吓、嗯。咁呢个措施即系值得探讨嘅。 冇错， 好啦，而家我哋请嚟咧，律师会刑法及诉讼程序委员会主席洪运信律师，之前佢系律师会嘅会长嚟嘅。洪运信律师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对于呢、這个或者我容许我叫做官委律师嘅制度，你点睇啊？喂， 两位主持啦，首先咧，我而家表达嘅咧都系我个人嘅意见， 咧 我就唔代表香港律师会喺呢、這个。课题嗰度咧就讲嘅， 系 咁嗱，其实要讲少少背景先。 好， 现有嘅法例咧，的确咧就只有民事嘅法援咧系申请人有权提名，佢自己律师。 民事系 OK， 系啦，系民事噶，嗱、呢、這个我接受嘅， 系 咁，但系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呢、這个咁嘅提名呢已经十几年喺刑事嗰度呢法援处都照做㗎。 嗯。 OK?OK、 okay? okay. 啊。咁可惜呢就去到19年啦或者18年嗰时候开始呢，咁因为黑暴嘅事件啦，咁可能呢就被滥用啦。 嗯。 OK? 咁所以法援处呢就睇返转头，咁就话喂唔能够所有嘅案件只係少数嘅律师或者大律师去处理，咁就对其他啲人都唔公平㗎嘛。咁好啦，冇问题。咁因为我上一次上立法会呢，我就话嗱，我接受如果而家嘅法例呢就係、是、刑事案係冇得提名嘅。咁当然第一个问题我会问嘅呢就係、是喂，点解当年立法呢民事同刑事喺提名方面有分别， 嗯， 係咪好嘅、okay, 好啦。咁但唔紧要，但係咁多年呢呢、這个服务即係容许个申请人去提名一个刑事案嘅律师呢都做得几好嘅。除咗头先我讲啦近即係18年19年开始咁被滥用啦。 咁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咧，法援署咧就话，哎，我哋检讨过，我哋会厘定一啲新嘅准则，去考虑嗰个申请关于提名，我净系讲紧提名啫。OK， 咁冇问题。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原来系唔再接受任何嘅申请关于刑事提名。嗱，呢一点咧，我就觉得有啲唔係好好嘅睇法啦。 所谓一刀切啦，吓 系啦， 嗱嗱逐层逐层讲先。头先所谓滥用系咪真有其事咧？如果系有所谓滥用，系点样滥用法咧？嗱，我哋一般人又唔系好了解嘅，你哋律师行啊清楚啲。点样滥用法咧？如果所谓滥用， 即系咧，好多申请人，都话要。他觉得是適合代表他的律师，而最终是委派了这个申请人想要的律师。好了，那个大前提呢就是那个提名呢是一个权利，但是呢不是绝对的，在法律上来讲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呢处方可以根据他们那个准则，然后决定给不给的。这个是大前提来的。好啦，因为以往呢就可能松手啦，同埋据我所知呢，刑事案的提名在19年之前呢都不是很多的。法援署都 entertain， 即是说呢他都会考虑甚至会批准。 OK， 嗱，即系话意思即系话咧，其实咧，如果讲法例咧，系冇得拣嘅刑事案系咪？ 系 咪啊？咁好啦，咁你老实讲，我拣得我梗系希望我拣嗰个啦，系咪先？放你放，关咩事啫？咁所以唔系滥用啊，滥放啊，会唔会咁讲啊？ 我唔系吓，咁因为一路以来。律师接刑事案又好， 洪律师啊，不如咁啦，我哋新闻报告之后再请你继续讲好唔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同內地正探討建立恆常器官移植互助機制。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上個星期率領器官移植專家代表團到廣東省同內地器官移植專家交流。醫管局話，內地同香港嘅移植服務體系大致相同，有唔少一致嘅標準同埋運作模式，有值得互相借鏡同埋學習嘅地方。威尔斯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李锦涛话：香港轮候人数多，捐赠少，目前将香港器官转至内地的机会低，相信在短时间内由内地提供器官给本港的机会大很多。玛丽医院肝脏移植中心教授陈志仁话：内地会利用大数据留意器官贩卖情况，如果发现异样，可以联络公安调查，有犯规就会报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强调，位于新田科技城的创科用地，若果以直接批地或者限制性招标批出，不会没有网管，会有行政会议把关，批地条款亦都会公开。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上，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关注这些创科用地会不会成为数码港的翻版。凌汉豪又说，为了确保进驻产业货真价实，亦都可以透过连结地契的营运协议作监管，若果企业严重违反协议，当局可以进场收回土地。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抵达澳门，展开4日考察行程，挨晚到礼宾府出席晚宴。在夏宝龙入住的新竹苑附近路段，保安加强，禁止私人车辆在附近的停车等候。夏宝龙的车队包括行政长官贺一诚在下午4点之前全部到达。考察澳门期间，预料夏宝龙会分别同立法会议员、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见面。中国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入禀美国蒙大拿州地方法院，要求阻止蒙大拿州对 TikTok 实施全面的禁令。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拒绝评论企业的具体行为，但是强调美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 TikTok 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就一再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和无理打压，是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打压别国企业的霸权霸道行径。毛宁指出，美方的所作所为违背民众意愿，亦都损害美国的信誉，不得人心。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营运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坳头方向近朗日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百德新街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东区走廊去柴板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咧，亦都系已经解封噶啦。龙尾就去到近维园上桥位。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世界花园咧，之前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但系车龙咧仲系有待消散噶，排到去狮隧出口。狮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同埋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还有些车龙的排到去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铜锣湾村那段是挤塞的，车龙是去到近大围新村。提一提大家，弥敦道有渠务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加士居道的慢线是封闭了，经过要小心。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在铜锣湾的百德新街为了配合市路的安排，由今晚深夜的11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介乎京士顿街和基利佐治街之间会暂时划为长度，会暂时划为禁区的，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是不准驶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海琪，你真的有潜质做理财 KOL 喎。 海琪，海琪，你好似被誉为新手理财新星，你有咩感受啊？ 参与新手理财攻略呢个环节呢，我真係学到好多嘢啊，我会继续努力㗎啦。 大家听节目开心之余， 仲得到丰富嘅理财贴士。 星期三 开心日报 有新手理财攻略。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陈淑兰、彪爷、轩仔、海琪、莎莎、洋葱，开心日报约定你。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啊，这个法律援助的主旨呢，其实就是说呢， 確保香港的居民啊，冇人因為啊冇經濟能力就得唔到尋求公義嘅呢樣嘢，個重要性喺呢度啊嘛，係咪？ 扶弱一定要扶下。 係啦，法援本身就係令到唔會有人因為經濟能力嘅問題得唔到公義。 個原意好好啊！ 呢個原意係喺呢度啊嘛。刚才我哋就同律师会刑法及诉讼程序委员会主席啊洪运信律师咧倾紧呢个刑事法援啊自选律师嘅问题。咁啊，头先啊洪律师亦都强调咗啦，佢系以个人身份同我哋倾嘅，唔系话代表律师会啊。洪律师，我哋继续倾。 系吓喺度。 系嗱，洪律师，头先我就问你，你亦都提及到话近呢几年咧，即系19年左近啦吓，就多咗啲刑事嘅被告人咧就自选律师有滥用情况。我就问你咩嘢叫点样滥用法？我未听清楚你嘅答案，你可唔可以再讲一次？ 滥用咧，其实咧睇翻数据嘅， 系 一路以来，我系讲紧19年之前都已经有咧。 吓， 我哋有个制度咧，就系每一个律师一年咧系应该可以接几多件法援处嘅案件嘅。 嗯 ，OK。咁喺近之前嗰几年咧，咁咧就太多人。淨係選擇某一個律師去代表佢哋。 哦 ，OK， 好啦，我其實想講，即係唔好意思咧，就係、是、我只係想講咧，我唔係質疑究竟個濫用嘅情況，因為今天咧法援處就話我哋有一套嘅準則啦，去評定一個提名咧係唔係合適。我只係想講咧，就係、是、雖然。以前在法律上来讲、刑事的提名法援处是不需要 entertain， 即是他不需要接受的、但既然做了十多年了、而是这个服务是对社会有益的嘛、虽然是没有法律的权利，但是你做的事是对社会有益的、那为什么即我就唔覺得一刀切話，我、因為我係冇權，我所以以後都唔使嚟。 哦， 即我覺得，第一，既然有個準則啦，係咪？咁而家咪透明啦。咁如果喺刑事案係需要提名嘅、你咪用翻個準則去睇啫嘛。即而家俾我感覺咧，就係、是、法援咧係純粹因為法律上嚟講，佢唔需要做就唔使做啦。咁、我咧就話。你既然做了几十年，是不是、最主要是对个大众有益的嘛。 是、是我明白了，我听到清楚了。你先前你提过滥用这个词、我听到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实况就是某一堆律师太多 fans 了。好多被告人都揾佢咁样，喺呢度嚟啊嘛，唔系个 point 系嘛？ 大概都系咁啦。 OK， 明晒明晒。 仲有啲准则嘅。 系好啦好啦，跟住我就想问啦。你就唔好一刀切咁样，咁法援处就问你啦，好唔好一刀切啦？咁样我又根据照洪律师你嘅意思，我去批定唔批嗰啲被告人心仪嘅律师，应该要咩准则呢？咁可能法援处本来有一套嘢㗎，而家听你嗰套啦，洪律师你认为点样应该考虑咩准则？ 我其实呢就係话应该要考虑个申请啊。个准则呢係法援处自己内部，即係佢有佢需要考虑嘅事项，即係譬如话年资。系咪？呢、這个梗系最紧要啦。 系啊， 同埋嗰个专长。 系。 咁呢个律师系唔系主打 嘅？ 但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头先我讲过，好多年前开始已经系有个上限个案件，即、就、系、是、一年一个律师做几多嘛。好简单啫，如果批个提名嘅话，你系。唔系额外俾佢噶嘛，你都系嗰个 quota 嗰度扣嘅啫嘛。 佢喺个 quota 里边就 OK 啦，系咪？ 因为咁样系冇浪费公帑嗰个问题嘛。因为如果你话哦，因为有提名，我可以做多一件、做多两件嘅话，喂，咁啊，梗系有即系有个问题啦，系咪？你只系扣翻啫嘛，唔系，我唔对唔住啊，我唔记得咗一年有几多件啦。我假设有。十件咁先算啦，我假設咁、好啦，因為提名又 法援署覺得有符合佢哋內部嗰個要求，咁、又可以俾嘅話，咁你咪減一啫嘛。我希望我講得明白啦。所以咧就唔係加一，即係唔係因為你有十件咧多咗一件。咁、我覺得係可以平衡到嗰個公平，即係話使用公帑，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咧，大家要明白。啲權利唔係絕對嘅，即係我唔淨止講申請法援啊，俾一個律師代表你係唔等於一定要俾個律師你要求要嗰個噶嘛，咁、所以大家都係講緊平衡翻啲權利啫嘛，同埋義務， 好，其实讲翻问题，我哋嘅访头先嘅倾谈嘅最开初嗰阵咧，历史上点解民事案同刑事案有唔同嘅？ 你问得好好啊，因为我都唔知道。我觉得有机会嘅话，如果法援署系可以英文叫 enlighten， 即系话可以话俾我哋听，因为我真系唔知点解民事有得拣，刑事冇得我。如果你问我自己，我真系睇唔到个分别咯。我完全睇唔到个分别噶。 系， 都系法律服务嚟啫嘛。 问洪律师，会唔会有一批律师系真系专长做呢个法援，即系类似我哋有啲专 同埋刑事案 系啦，系专打嘅，真系好熟能生巧。 我唔会话系专长做刑事，即系专长做法援嘅嘢噶。因为我自己觉得今时今日。如果淨係靠法援嘅案件咧，都幾難揾到食嘅，即係幾廿年前、二三十年前咧，都仲可以，因為其實而家咧就係、第一案件少咗啦，但係咧就做得嘅人多咗嘛，係咪個餅其實就係細咗嘅，咁但係咧，我亦都要講咧，律師接法援咧。其实都是一个回馈社会的行为来的。因为法援给的钱远远低过那个律师在即是我们的 private, 即是私人请他的。即基于这样的背景呢所以我同意呢就说应该是有个上限的即是每个人接的案件有个上限的。变了公平的分配嘛。 系咁，从呢个行业嗰个利益嘅角度去睇啦，即系算我有即系俗世啲咁睇下啲眼光啊。咁如果全部集中晒喺某呢啲律师里边，对其他行家都唔公道啊！我都想回馈社会嘅喎，洪律师系咪净你咩？ 系嘛？有一个问题啊，我假设呢位律师咧就好受欢迎，我唔理咩原因啊。好啦，你要明白佢接接埋埋，佢都要时间做噶嘛，系咪？ 系啊，啱啊。 好啦，佢因為有太多嘅話咧，咁係咪要就翻個檔期啊？咁某一個客人嘅檔即係審訊嘅日子將會延後嘅喎、哦。係咪？嗱，譬如話，如果我係得一件嘅，下個月得閒嘅，咁我梗係冇問題啦。咁法庭亦都開心啦，嗱嗱聲處理件案啊嘛。咁但係我有十件嘅話，我要排到出年嘅。嗱，咁樣。你覺得公唔公平呢？即我覺得唔係好公平啦。係咪？即係從嗰、那個一個人做係有限㗎。 好嗱，另外一個就係話從被告人個利益角度出發先啦、以事論事啫，我哋冇任何偏向嘅。同一個被告人。有一个所谓叫自选律师同一个佢由官派嘅律师去同佢打理呢件案。嗰、那個分別喺邊咧？嗱，一直覺就認為，喂，梗係揾我自己中意嗰個啦，係咪？官派嗰個三唔識七，我唔信佢咁。你點睇呢個角度啊？ 第一樣嘢咧，你唔信一個律師咧，根本咧就做唔到噶啦，唔成事噶。 係。 咁第二咧就係、是、好多人以為咧。自己俾錢就一定好啲 其實唔係㗎，係啊， 梗係啦，梗唔係啦，因為私人執業嘅律師同大律師啊，好多都喺法援呢個所謂嘅 panel 做刑事或者民事嘅案件嘅。好啦，咁嗰個基礎，即係大家互信嘅基礎，點樣得翻嚟咧？頭先我講喺某啲情況，可能呢個律師由個被告人被拘捕嗰時候。 已經開始俾咗意見佢，甚至代表佢去裁判法院，但係因為件案件要轉介去區域法院或者高等法院，法援處喺呢個時候先入到嚟嘅啫嘛。如果件案留喺裁判法院，就唔係法援嘅嘢啦嘛。好啦，咁但係上得去區域法院或者去高等法院咧，律師費會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嚟嘅。咁好啦，咁所以咪申請法援咯。咁但係如果喺咁嘅背景嘅後面，咁我覺得法援係起碼你唔好即刻話你冇權啦，你考慮下，我淨係要求呢樣嘢啫，你考慮下個情況，最終都係法援嘅決定。我唔會話一定要俾或者唔俾，但係你考慮下。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嗰個被告人咧，即係如果佢話，因為我喺電台度聽到呢個律師講嘢，所以我要揾佢嗱，咁呢啲絕對唔係理由可以係提名噶嘛。咁所以我都係講翻咧，就係實際上咧係需要有一啲即係以前幫過佢，即係唔係默契，但係即係唔係話我睇報紙覺得呢、這個我慕名去提名呢個律師啦，咁我覺得咧就根本法援署唔需要考慮添啦。 係啊，洪律師，我覺得你頭先講嗰點係好有理由啊。嗰個律師跟緊我嘅單嘢噶嘛，嚇喺初而家去到個更高層次嘅法庭嘅時候，我梗係希望佢跟翻我啲嘢啦。 冇錯啦， 就係咁簡單啫嘛。 係啦，咁據我所知，而家個制度咧就即係因為優化咗，咁其實法援署都會考慮嗰個年資啦。嗰、那個律師係唔係有能力去做啦？咁我覺得呢啲都合情合理嘅，因為可能喺裁判法院幫你嗰個律師咧，佢有心，但係佢嘅年資未必去到可以處理嗰件案嘅嚴重性啊。 係 OK 咁我覺得揾一個適合處理嗰種案件嘅律師或者大律師處理。對個當事人嚟講咧，係一定有百利而無一害噶嘛。我唔係講緊佢之前個律師咧係無能，唔係但係有時去到某一啲嘅控罪咧，其實真係要個資深啲嘅律師同大律師咧，係處理嗰、那個即係嗰件案件咧，會即係有事半功倍可以咁讲。 好好，多谢你啊，洪云信律师。 唔好客气。 好，多谢律师。好啊，我哋文卓飞，我哋讲啲法援啲嘢，好严肃啊。 系啊， 转下话题，讲下啲轻松嘢，迪士尼乐园都好啊。稍后我哋倾倾。 好，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飞啊，迪士尼乐园好受小朋友欢迎啊吓。你记唔记得当时落户香港嗰个背景咧吓？ 当时个经济比较差嘅香港应该系唐英年，做财爷应该系咪？就引入咗迪士尼都振奋人心啦，即系以前去迪士尼一系就去 LA， 一系去 Orlando，我都去过啦。或者就去日本，或者法国，咁如果嚟到香港亚洲有个据点好难得，香港会吸引好多内地客。咁但系后来上海开咗，咁啲内地客未必嚟香港啦。咁净系靠香港附近，好似又唔系好够客。所以近年点啊，连续8年亏损，可能 又加上疫情啦，咁似乎就唔係好理想。 係，咁講又講咧，主題樂園咧，以前對於內地嚟講就好少嘢，好少見嘅嘢。 係啊， 哇！但係而家哇，喺淨係廣東省都 N 個， 冇錯， 主題樂園啦。 嗯， 咁我哋去迪士尼樂園嗰個賣點喺邊咧？咁樣， 係、我帶個仔去咗幾次都覺得差唔多。 係啊，咁所以都係要諗計啊，我哋嚇。咁、一如你頭先講啦，就迪士尼樂園開業到而家咧，就只有三年盈餘啫。 嗯， 咁啊呢個情況啊。我哋啲议员又点睇呢？咁啊，依家我哋请嚟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委员啊，陈兆雄议员啊，陈议员你好嘛？ 陈议员好， 你好，梁家永、文卓飞，大家好， 大家好啊！咁啊，咁耐以嚟三年有盈余，不过政府就话唔可以净系喺赚蚀嘅。乐园开业以嚟又带动咗本港经济啊，吓有1161亿啊，呢啲数字对我嚟讲冇乜概念啫，我都唔知系几多。咁啊，相当于咧同期本地生产总值嘅 0.27%。而2022嘅财政年度就为香港带嚟7亿港元嘅增加值，相当于本地嘅生产总值嘅 0.03% 咁样。咁啊，陈议员，你认为用政府呢个讲法去衡量迪士尼嚟系咪一个值得嘅投资，系咪合理？你点睇？ 嗱，首先咧就大家一开始都讲啦，迪士尼主题乐园，童话故事让即系游人就游客去追梦咧，好开心嘅。 系， 咁但系市民大众关心就系话，咁你开心到几耐咧？咁如果假如个乐园系一直蚀落去，蚀咁多年。咁究竟係幾時就可以恢復返個健康嘅財政狀況呢？咁而家難得個疫情過後，社會復常啦，內地同埋國際訪客係增加啦。咁究竟政府當局同埋迪士尼佢有冇一啲預計呀，幾時先可以轉虧為盈呢？咁畢竟呢呢、這個樂園都係一個生意啦，尤其是對迪士尼嚟講 唔 能夠年年去蝕㗎嘛，蝕到幾多年之後佢始終都會執，大家唔想見到呢個光景。當然政府即係包括局長咧，喺琴日嗰個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入邊咧，就一再拍心口強調，樂觀嘅，咁迪士尼都樂觀嘅，咁但係即係樂觀還樂觀，大家主觀意願梗係想佢好嘅，但係點樣令到佢好咧？咁其實我覺得政府喺琴日個會議上面嘅回應係冇提供任何具體答案嘅，所以我就特登質問政府同埋迪士尼公司啦，我質問佢。未來年度點樣可以做到盈虧平衡啊？咁樣樣 係 咁，其實我就做咗啲功夫噶嘛。翻查記錄咧，就好似頭先啊，梁家永所講，佢錄得盈餘就三個年度，2012到2014啊。但我計過平均每年入場人次係720万到。OK， 咁啊，當中中國內地遊客就佔一半。國際訪客就大概20%。 係 本地客1/3到。咁用呢個計嘅話，其實就嗰個入場人次好重要㗎喎。 係。 就話係咪要遠遠高於700万嘅人次每年先可達到盈虧平衡呢？我就問咗佢啦。咁當然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同入場人次息息相關嘅，就係樂園整體收入同埋邊際利潤、固定啊同埋邊際成本因素嘛。呢因素涉及咩呢？入場票價、商品售賣、餐飲啊、酒店住宿等等啲收入都計㗎喎。咁如果睇返啲數呢，其實2014年樂園收入大概50多亿，就賺咗3亿。2015就開始出現虧損啦，當年收入就50亿到。就蚀咗1亿几，随后几年咧，每年收入50至60亿之间，每年就蚀1亿至4亿。咁其实呢数好坦白啦，摆出嚟嘅时候，以迪士尼公司同埋政府，佢一定有个预计。咁所以我就问佢，预计嘅时候就讲紧一个叫边际嗰个成本啦。如果你假如你系有700万嘅客，如果假如多100万客，咁可能嗰个固定成本一样噶噃，边际成本好低噶，佢带嚟嘅餐饮啊，带嚟嘅商品售卖啊，酒店住宿。等等都是很重要，所以呢我們是針對的，就是說在個即是香港，既然局長說啦，就他個不是只是即是收支平衡或者最缺少有回報啦，但是就不強調不能夠只是看樂園整體賺或者蝕，但是我覺得如果局長說到是要檢視對本港經濟的整體帶動，咁就一於就講到咩咧？有成數效應，點樣可以做聯合推廣？ 冇錯， 買張套票，可唔可以讓個客嚟到嘅時候，唔係淨係去迪士尼，一張套票可以幾日，每一日一日就去迪士尼樂園，第二日去故宮博物館，第三日去海洋公園，留多幾日就喺香港住多一兩三日酒店， 係 個成數效應就嚟噶咯喎，額外消費，額外增加就業，係咪？咁但係好即係有啲失望啊！兩位主持，琴日我哋個會入邊咧問咗啲站問題嘅時候，局長就淨係好似信我啦。有信心嘅，乐观嘅咁，咁毕竟我哋都要睇条数嘅。 明白明白，好啦，睇条数，你研究过佢嗰啲数啊？咁咁耐以嚟有三年盈余，咁盈余嗰啲年份啊，其实最主要嗰个构成系嚟自边度咧？ 嗱，最主要就系咁，喺嗰啲数入边咧，佢只系可以俾我哋睇到嘅就系头先我所讲，每年有几多嘅入场人士。 OK， 我大约700,000+到，我觉得。可能要盈亏平衡点啦。咁另外呢就係话佢个收入整年嘅收入呢我大约计过去呢如果係60多億以上呢就有机会有得赚。但係视乎佢有啲固定成本譬如话佢2014年当年佢赚咗3億多啦。但跟住佢应该使咗好多钱呢就做嗰、那个即係、就是、叫做扩建同埋发展计划。咁呢个係好嘅因为预先投资嘅时候喺当年我记得2016年佢宣布计划嘅时候呢其实柏森姆政府啊应该每年嘅入场人次可以达到900,000至930,000之间。咁预期嗰、那个因为扩建计划就吸引好多人入嚟啦咁。但而家你遠遠達唔到900,000喎，咁要點樣可以由於700,000到去到900,000，爭個200,000咧？就頭先我所講啦，就要有個推廣，有個即係一連串嘅行動。你整咗嗰啲即係新嘅景點嘅話咧，我諗大家都記得。頭先好似阿文卓飛都話齋，去咗一次兩次就冇咩興趣去啦。咁嗱，本地嗰啲係咁啫，訪客嗰啲咧，有可能佢去咗一次兩次，佢唔會特登啊嚟香港就係睇迪士尼嘅。应该就嚟到香港有好多其他吸引景点同时咦我都想去迪士尼睇下喎再加埋呢如果香港迪士尼有啲乜嘢嘅扩建入面啲即係所谓主题公园係同其他地区有唔係好相似嘅有香港特色嘅嗱我觉得呢个有个吸引点啦。咁但呢寨嘢我希望迪士尼也好政府也好就即係提供到多啲资料俾我哋。咁我哋先要對佢有個信心，有個樂觀。我唔想出現一樣嘢咧，就係到時迪士尼話蝕咗錢啦。咁你而家港府係咪埋單咧？咁納税人錢。 其實海洋公園嗰個例子都係值得即係借鑑。 冇錯啦，係 啦，政府都要抌咁多資源去救佢。 係啊， 會唔會第二個要救迪士尼都要抌咁多錢咧？咁值得反思啊！ 我哋係好慾緊嘅，迪士尼又好，海洋公園又好，既然難得有本地嘅主題公園嘅話咧，就應該係要即係想盡辦法。去即係拓展佢嗰個即係收入，同埋增加佢嗰個即係邊際嘅個利潤噶嘛。 好，大家一齊諗計啦。多謝你啊，兩阿陳少雄啊， 多謝陳議員。 好，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啊，咁今日由文卓飛同梁家榮主持嘅自由風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啊。接住有新聞報告，再見， 再見。